锵锵三人行，你们好，伟哥今天有美女作伴啊， 对， 美女与伟哥嘛， 对 啊， 对，美女与伟哥分不开就是， 就是有人很喜欢， 对，所以伟哥今天也花起来了啊，今天请精英来是有个缘故的 啊， 我们要请精英啊给我们当导游，给我们大陆游客呢做做导游。 现在是有很多大陆朋友开始想要到台湾去旅游了，是不是？ 哎，因为我们听到风声了。 嗯。 最近啊，这个我这个心情有所感触啊。 嗯。 当我正在学习唐诗宋词的时候，哎，我听到一个消息，就两岸之间呢、啊、开放大陆人到台湾观光旅游的风声，我听到了。 嗯。 哎呀，我不自禁的就想起啊，去年我们凤凰卫视一行人在台湾从北玩到南啊。嗯，感触很深 啊！ 我当时讲嘛，我不会言，我挺喜欢台湾的。 借公务之名行观光之实啊！ 我本来就是公务，就是观光，公务就是 这工作不错。 对呀、 就是观光。所以说台湾，我有一种这个宝岛台湾呐、啊，永远的情人呐、啊，那么一种感觉。 哇！ 对，他是他在我心里是这么一种 这么有魅力 印象。我跟你讲，我通过这次这个什么连宋大陆行啊，我深深认识到咱们这个胡锦涛先生主席、总书记啊。他爱台湾，真的，我跟你讲，讲两岸统一、两岸握手等等等等哈，不是恨呐、啊，恨很难达到目的，还是要爱呀、啊。你要真把这个当成咱们的祖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一部分国土，那一个爱国者难道可以不爱台湾吗？ 对， 也要爱他的风土人情。所以现在啊，我觉得这个我有一个感觉，伟哥，我跟你这交换意见哈，就现在的世界各国，你看吧。不管它是什么体制，不管它是什么意识形态哈，每一个政府越来越受民意的影响，而且很多问题民间感情上不解决，政治上始终难以突破。 对 对。 所以你这其实啊，所以说大陆人都抱怨说台湾说什么每天1000个，这个 对、啊、那个名额太少了， 太少了， 对啊， 应该多让我们去，互相大家会增进了解，这对什么都有好处。 对， 是吗？ 不过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开始啦，至少它开启了一个可以就是互相沟通跟交流的一个大门嘛。而且台湾方面这个态度也比较软化，现在是说1000个，也许慢慢的经过几次协商之后，我想对大陆来讲1000个怎么够呢？这些旅游业者最近就吵翻天了，这1000个到底最后要怎么分配？天哪！ 我们10亿人民一起去，把你们踩沉。 对对对，这就是你们的统战方式。 不是，开玩笑。 实际上，这个旅游人增加呢，是对台湾好。 对、嗯。 因为这个好像这个香港的旅游增加以后， 嗯， 这香港这2年经济一下就繁荣起来了、 嗯， 房价也上来了，这个各方面繁荣，是收入也好，现在找工作都不好找。 嗯。 对吧？就是很好，就招人啊，都很难招了。 所以呢，咱倒是也不是说讲政治咱不太懂啊。但是我是觉得，要是我的大陆同胞、大陆朋友哈、啊，哎，可以到台湾分享很多旅游的乐趣。 对， 我为什么讲作为一个中国人到台湾啊，我为什么有一种永远情人的感觉啊？哎呀，那真是既熟悉又陌生， 嗯， 然后呢又很亲近， 又很神秘， 又有距离， 嗯， 那么一种感觉。所以我就新闻这个啊，春风之后哈，我当时正看到一首词，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也酸一酸啊，表达我的这种心情。希望咱们有更多的大陆朋友能去香港旅游，咱们来看看。嗯，想起我的去年到台湾观光嘛，说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十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哎呀，我听到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自个儿在我书房里徘徊啊， 真的 想着再去啊。 你说去台湾啊，我没有文涛这样的好机会，就是跟上公差一块去啊， 那个、 我是自己去玩的啊。我自己去玩的时候呢，我当时呢就是总是想找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共同的都是语言是一样，都是说普通话，这跟香港还不一样，香港说普通话还不太好用， 对， 但是到台湾呢说普通话非常好用。但是呢我们就想，我第一个就想看中正纪念堂。哎，为什么呢？因为中正纪念堂是纪念蒋介石的地方。那么蒋介石，我们在内地长大的人呢，小时候呢都是蒋光头啊、蒋干鼠啊，都是我们大人念的啊。但是这样的话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国民党或者是台湾，他怎么歌颂蒋介石？ 嗯， 哎，我看了一个特别深刻的东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将来统一的时候，这个要重新评价蒋介石，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看它里面呢就讲到 蒋介石最大的一个贡献是废除了清朝时代的很多与外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他写了多少呢？写了大概有100多条不平等条约。因为我们在清朝时代知道好多这个清朝这个软弱的政府啊，像外国列强动不动就写个不平等条约，动不动写个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到了蒋介石时代他就给废除了。你什么美国人，我什么英国人，我不承认这个条约。所以在他这个民国史里头呢，就这面呢是特别正面的歌颂。 哎，磊哥这兴趣，精英导游，你觉得他这属于什么路线？ 其实一定会的，这个就是一般普通游客的最主要的第一首选路线。因为中正纪念堂哦，它是一个算是台北来讲的话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因为它特别高，而且它的那个建筑风格比较特殊，它是蓝顶白瓦嘛，在台湾你比较少看到这样的一个建筑，而且它里面这个纪念的优势。是一个比较有对于两岸来讲比较争议性的人物，所以我相信在开放这个大陆人民到台湾旅游的话，这应该是会有很多人想要来看的。 还有什么国父什么什么 国父纪念馆，但是国父纪念馆因为两边都承认孙中山是国父，所以这个我想他对他们的信一定比较少。那中正纪念堂，我说我们都戏称为中正庙，因为它其实长得有点像一座庙，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也一定会就是学校旅游的时候的第一个地方。可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说它的政治性含义之外，可能对你们会造成一些好奇。其实比较更值得看的是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忠烈祠，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游客是特别为了忠烈祠这个耍花枪的表演，特别日本游客啦，韩国游客，就是各外国的游客，他们到台北一定会去看的这个耍花枪。忠烈祠每天下午3点钟还是5点钟哦，他会有一个卫兵交接的仪式。这个卫兵交接仪式非常的花式哦，就是他们那个枪会抛上抛下，抛上抛下，两边新旧的卫兵交接的时候，会做一些特别花俏的一些表演。 这个两岸也可以交流一下，我们大陆那杂技团全能干这活。 是我的态度啊，什么叫杂技团？ 不是。 我们这是受过严格正规的训练。 你刚才你们俩谈的这种旅游路线，要在大陆旅行社就叫什么呢？红色旅游，就是政治啊、历史有关， 它就叫蓝 色 旅游 年嘛， 台湾叫 蓝 色 旅游， 国民党嘛， 国民党哦，叫蓝色旅游啊。 对啊，当然了， 对对对，那对，咱这政治回避一下哈，但是确实能看到历史另一面，对吧？哎， 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历史。 除了这个。你比如说我没去过台湾，你作为一个台湾友人，你会建议我去哪玩？ 其实你去过，我觉得他去台湾一次，他对台北的了解真是透彻的比我还清楚，而且艳遇一定很多，所以让你现在流连忘返吧。 干嘛 就是 艳遇、 啊？他能去的地方你去不了。 其实我跟你讲啦，应该这样说，我跟一些就是内地的朋友聊过，他们去过台湾的经验哦，其实他们第一个印象都是觉得台湾人民特别的亲切嘛。然后呢，男士们都觉得女孩子特别的不一样，比较漂亮，我也不晓得，这是他们说的，我要问你啊。然后呢，我知道还有一些朋友还来不及去的，如果年纪比较小的，他们现在特别想去的是什么？是他们看连续剧里面的一些景点，比如说《流星花园》有一阵子不是很红吗？这个当初里面的这个男女主角交往的地点、约会的地点，比如说西门町。新闻厅的这个他们第一次约会的接吻的地点，或者说在那个东区你很喜欢去的那个地方，在华纳威秀影城附近那个东区新兴的那块商业区里面，有特别漂亮的一些地方，什么成品啦，或是说像那个 成品书店，这可能很多读书人呢、我跟你讲，你看看台湾的这个成品书店呢，你就知道书店好了。当然我也没去过啊，我听他们跟我都所有的文化人去了哈，都是说成品书店特别好，好像能在那儿过夜似的。 对，成品是24小时开放的，它也是，这是它的特色。然后它里面的书非常的多，大概你没有找不到。你不会找不到你要的书，就是国外的书籍尤其多，就是你要是在网上，或者说你在国外看到一个外文书籍，你在任何的书店找不到的成品你都可以订到。而且成品它是一个那个开放的空间就是挑高的空间，然后那个书架中间呢都有让你就席地而坐的地方，所以有时候你半夜你要是真的夜猫子，你真的睡不着觉，你没有地方去，有两个选择，你可以去看电影。台湾跟香港跟内地很不同的是，台湾的电影院一直到凌晨2、3点、3、4点都有场次，你何时何地什么时候你想去看电影，一定有电影看。第二就是去成品泡，成品你可以在那边看书，反正也不会有人赶你，不会有人管你，那就会有很多这个比如说演艺界的人士 艺术界的人士，他们可能生活作息比较颠倒的，他们白天出门很容易被认出来，但是晚上呢他们就可以变装，然后就跑到成品去泡去喝咖啡。所以你想追星，你想要跟一些艺文界的人士和在一块，你去成品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哎，有意思。我你要说雅的这方面，我的艳遇啊是在故宫。 哎呦， 台北的这个故宫 甲骨文， 不是啊， 好， 好东西， 哦， 当年都弄到台湾去了。 对对对， 当然咱北京故宫也很好了，但是真的很多珍贵的文物，哎呦，你到台北故宫，你每次看到的呀，只能是很少一部分，它永远都在修，永远都在进行什么工程，但实际当年多少好文物，现在都在台北故宫呢。你要能有机会有眼缘呐，能看到非常棒的这个东西。 对， 当然咱们更感兴趣的还是俗的这一方面。 对， 关于这一方面。广告之后我们没有话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昨天我整理就上次去的一些照片哈，我倒发现一问题，就当然台湾呢是风光很美丽哈，可是实际上就说你这个照相哈，反应真正好的好像还反应不大出来。 嗯， 因为它毕竟它不大，对吧？你其实真正好的呀，有一件事儿是所有人都爱的，就是吃。这你的照片没法拍出来。好家伙，我的感觉啊，当然有点夸张，可能是从到他那个第一站是到了哪儿，淡水啊，从淡水开始，然后到台到士林夜市，他有那个火车叫捷运是吧？ 捷运。 哎呀，就是样样都好吃。我跟你说，这个台湾这个吃的东西样样都好吃，而且我相信呢，作为咱大陆北方人南方人在那儿都能找到爱吃的东西。 对， 嗯， 刚才我就说有一个东西啊，在香港在广东在内地我就没见过，就是把这个冰啊，把奶啊和水啊冻了冰，冻了冰，然后再拿这个粉碎了，把这个冰块粉碎冰消，但是它甜的又有奶，这个叫什么呀？这个 绵绵冰啊！ 哎呀，这个后来我就说，为什么香港不搞这个东西啊？ 还有三杯鸡是吗？ 三杯鸡是一种菜式，它是一个客家菜了， 嗯， 所以呢，这个还好。但是他讲那个的确是台湾的特色，因为我， 嗯， 比如说我现在来香港，我在内地，我有时候特别想念家乡味，我真的找不到这样的东西。我只有在上海我还吃过，可是也不是很地道。 哦， 那你说台湾珍珠奶茶也是吗？这个已经大家都喝过了。 啊，这个很普遍。 但你刚刚讲绵绵冰，刚好其实你讲了几个小吃，我家就住在士林夜市旁边，我家就在那个士林捷运局。 你家人就是吃货是吗？ 就是我其实也好几个这个公司的同事啊，内地的同事，如果有这个公差的名义到台湾去，已经跟我妈妈已经当了这个夜市向导很多次了，都带着到处去吃夜市。 啊， 刚好呢，我的那条你说的那条地捷运线呢，就是我家在士林，再往下坐几站又到淡水。 啊， 所以呢就整路就有好吃好玩，然后你说的故宫忠烈祠都在那边，都在我家附近。 啊还有什么荔枝丸呢？ 对啊，荔枝丸呢， 反正是从台北啊到什么台南呢，啊，这一路上我都叫不出名字来。 每个城市哦，它都有它的一些特色小吃，比如说刚刚我跟这个伟哥也聊到这个新竹米粉， 新竹米粉 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因为我以前就是念新竹女中，新竹有一个城隍庙，那是台湾人都知道的一个小吃，特别有名的，又可以看表演，因为它有时候有一些庙庆的时候，它台上演戏，台上。台下就是歌仔戏了，然后台下就是所有都是吃的东西，然后各式各样小吃，最有名的就是米粉，还有就是肉圆，新竹肉圆也特别好吃，外面是用这个地瓜粉去包的，里面加一些这个叉烧肉， 嗯， 然后再用油去炸。 对，所以我们上次的教训就是什么，你要到台湾去旅游啊，千万别多吃，一样吃一个， 吃一点点， 吃一口就好了，因为要不你会后悔的，到最后望洋兴叹，你知道吗？ 对 啊。 哎，不是说吃相，我有一些照片， 哦， 给分享一下。 还没有拍吗？ 上次我们去，我昨天找了几个，这是西门町吗？你 对对，这是西门町。 你说的西门町，你再看下一个。 啊， 就在西门町，看咱梁东这吃相，大家就吃的最后。 其实像你后面看到的这些店呢，都是就是你刚刚那个伟哥刚刚讲的， 嗯， 卖绵绵冰啊，珍珠奶茶啦， 哦， 还有什么那个。 最后我们这帮人吃的都横着走，你知道吧？ 啊， 再往下看，哎，你看台湾的木雕啊， 木雕， 这是一个木雕纪念馆门前的大 象， 你看这，我觉得这是艺术啊，哈。 如果要看木雕呢，你要到三义。就是靠近苗栗县有一个地方叫三义，它是最有名的一个木雕的产地。 对对对，咱们再看下面， 哎，在台湾啊，我跟你说，洗温泉是个项目 哦， 就在这个青山环抱之间呢、啊。你知道你住的酒店房间呢、啊，一间房是你睡觉的，另一间房专门有个浴池，把温泉呢、啊、那个叫温汤是吧，直接进了你的房。 刚刚没穿衣服。 这是日月潭。日月潭，哎，这背后就是日月潭。然后日月潭有一种鱼非常好吃，这是中台禅寺啊，那个这是一个庙，台湾这庙盖的也夸张。嗯，再看，你看这是妈祖文化，这个圣母安澜，这是某个地方一个妈祖的一个庙。然后你看看，这叫一衣带水，这就叫一个文化中国。你看，看见没有？仔细看，那是福建什么什么哪里哪里什么乡的这个妈祖移到台湾的 梅州那边的妈祖庙， 对，所以叫五家圣女、 嗯、 哎，很有这种妈祖文化。这是哪儿？孔庙，这台湾的孔庙。你看这蒋中正写的有教无类，这历代什么一些代表人物写的万世师表啊，斯文在斯啊。所以你看看这些啊，你反而能看到一种这个浓浓的中国味儿，你知道吗？你再看看，这是高雄的这个夜景哦，这条河叫爱河 啊、 爱人们经常漫步在这条河里、 哦， 把这些河弄得很脏，是吗？ 啊， 没有，哎，这是在高雄，我去邓丽君她大哥， 哦， 她大哥开的牛肉面馆里， 哎呦， 你看我还拿他们这个牛肉面馆的信封找大哥签名， 哦， 前一阵不是陶仲来做节目吗？ 嗯， 回去跟他大哥讲说我们主持人到你们牛肉面馆。他大哥说那牛肉面馆呢已经倒闭了 你说牛肉面这个台湾还有一个吃的就是台湾的贡丸 啊，也是新竹的、 这也是新竹的， 对，新竹贡丸米粉 啊，贡丸米粉、这个贡丸呢我专门研究过这贡丸怎么吃怎么做的，因为这个在香港能买到贡丸， 嗯， 但到了这个澳洲呢澳大利亚就买不到贡丸， 嗯， 后来我就专门到那卖贡丸卖丸的，这你们应该做点贡丸，他们说贡丸怎么做呀，他们也不知道，后来最后找到一个台湾人，人家告诉为什么贡丸好吃啊？ 嗯， 贡丸我一直以为是牛肉，不是，也是猪肉。 猪肉啊， 它关键在里面放了咸鱼。 嗯， 咸鱼和猪肉放一块儿，那个味儿是特别特殊的。 嗯， 哎，而且我感到的哈，这个可能你就不会有印象，因为你身在其中。就你要游客啊，到尤其在台湾这个乡间啊，你会感受到非常浓郁的这个乡亲们的这种。 嗯， 我老说台湾人乡里乡亲的，到那儿你就知道了。他跟你说话呀，所以你就知道在台湾搞政治的是一小撮人、 啊、 他普通老百姓啊就是 好客， 很好客，很和善，就像其实跟咱们的这个大陆的乡亲们一样、 啊、 很淳朴的跟你拉家常啊，跟你什么，而且各种口音你都能听得到，所以为什么你就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好搞怪的一种。 我觉得他怎么讲都好像在形容我妈的感觉，因为我妈妈就是这样子，因为她能够讲一口很纯正的普通话，她早期的时候受过一些这个广播的训练，所以呢她自己又特别喜欢听中央广播，你知道吧，她每次都说她躲在被窝里面偷听，因为那时候还戒严嘛，那个时候是要被拉出枪毙的，但是她躲在被窝里。